感觉，生命中注定的危险。比满天烟火还耀眼， 一颗爱上是满容颜，摘上是乐有美， 心上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，围绕在你肩前，守护你的眷恋，想穿慢慢靠近的一些，再爱你没极限。 闭着眼， 听着却很危险。 我爱你， 幸福的感觉，然后一瞬间确定，慢慢我才了解。谢谢快乐画面， 一颗爱上是个诺言，就像是楼有美， 心上慢慢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， 围绕在你之间，守护你的眷恋，想穿碎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华涛，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生日快乐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霍思燕，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生日快乐。 我是导演何健，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。 嗨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秦海，祝在这里要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。 大家好，我是辛柏青，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。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亦菲。 我是吴京。 大家好，我是袁泉。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蒋玉霞，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。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。 春风得意， 春风得意， 花开为你， 花开为你。 读经典剧本， 经典剧本， 看仁义大戏， 看仁义大戏。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。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！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